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八集，仿佛真的只是为了表达一下自己的鄙视。说完这句话后，小女孩脸上的马赛克恢复正常，她将巨型火柴交给唐默，自己转身跑向书架深处。那长长的马尾辫随着她一蹦一跳的动作左右摇摆，小小的身影消失在书架深处的阴影里。 叮当，对抗游戏，到底是谁偷走了我的书？结束，正在结算游戏奖励。玩家唐默任务胜利，获得奖励巨型火柴，来自马赛克的鄙视。玩家陈芳之任务失败。 清脆的童声在空荡荡的图书馆里回响，进入唐默和神棍的耳中。一般游戏都会有奖励，哪怕是网上纸牌游戏也能获得什么欢乐豆之类的奖励。唐默早就猜到这根大火柴恐怕就是他的奖品，但是那个来自马赛克的鄙视是什么？这不是任务线索吗？神他妈的游戏奖励！唐默的脸色忽青忽白，心里复杂。相对于他，神棍更是精神恍惚。神棍是这场游戏的输家，有奖励，一般也有惩罚。普通的游戏输了可能是输钱，黑塔游戏输了，谁也不知道会失去什么。黑塔没有明确告知惩罚，神棍懵了很久，动作缓慢地转头看向唐默。 我会死吗？ 这个问题，唐默也无法解答。他安慰道，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吧。 神棍一下子得到了信心。 我相信你，你那么聪明，说的话有道理，他不会那么残忍的，他是神，他要带给我希望和重生，他是我的神。 唐默拿着大火柴，目光平静地看着渐入癫狂的神棍。没有在第一时间告知游戏惩罚，这让他有了一丝不安。好像是在黎明前的平静，这种不符合游戏常理的行为往往代表了更加可怕无法预知的结果。但唐默也同时在心里劝慰自己，如果游戏失败真的就要死，那么这个世界上恐怕得死至少一半人吧。死几十亿人，这怎么可能？应该不可能吧。应该不可能吧。对抗游戏已经结束，图书馆却没有恢复正常。唐默和神棍试了一下，依旧无法下楼，同时三楼窗外也是一片空白，他们还没有回到苏州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唐默和神棍依旧被困在图书馆三楼。墙上的钟划过六点，唐默突然身体紧绷，一种没由来的恐慌席卷了他的理智。他的心跳再次跳得飞快，砰砰直跳的心脏似乎下一秒就能从胸口飞出来。唐默一把扶住了书架，可是身体根本稳不住，他顺着书架瘫坐在地上。神棍赶紧从远处跑了过来， 你怎么了？ 过快的血液流速让唐默的脸在一分钟内就变得通红，他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红得吓人，好像被煮熟的螃蟹。神棍惊恐地往后倒跌了一步，很快他鼓起勇气走到唐默的身边。 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红？脸也好烫，你这是发烧了？ 唐默只是心跳太快，神智依旧清醒， 他努力地说出了两个字。 心脏。 神棍立即会意，用手附了上去。 你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这每分钟得有200下，不，有300下了吧？ 唐默已经无法说出话了，他在脑海里纠正，是394下。图书馆出不去，里面只有唐默和神棍两个人。唐默忽然变成这样，神棍毫无办法，只能把他扶到服务台的桌子上，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推开，让唐默躺下。做完这一切，神棍自个儿跑进卫生间，用纸沾了水敷在唐默的额头上，希望能起到作用。唐默的心跳已经达到了每分钟532下，他不知道人类心跳最快可以达到多少，但是他觉得每一个下一秒他的心脏都有可能爆炸。可不知为什么，那颗心脏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，强韧地坚持了下去。神棍不停地跑去卫生间，拿厕纸蘸水，再敷在唐默身上每一寸裸露的皮肤上。唐默能感受到这种行为根本于事无补，但是神棍能这样帮忙，他十分感激。他无法说话，只能用通红的眼睛看着神棍，看到神棍忙得满头大汗。整整一个小时后，唐默默数着心跳，发现心跳数居然下降了。神棍以为是冷敷有效果，赶忙又跑了几趟，把唐默的眼皮也敷上了湿纸巾。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唐默感觉身体能动了，他拿去那些敷在自己身上的湿纸，双手颤抖地从桌子上爬了起来。神棍正好从卫生间出来，看到这一幕，他立刻跑了过来。 你好了？ 唐默张了张口，发现喉咙干涩的吓人。他吞咽一口唾沫，笑着点头。 好像好了一点了。那就好，刚才可吓死我了。 神棍松了口气。唐默认真地看着神棍。 谢谢。 神棍摇头。 没事，总不能看着你倒在那里不管吧。 他们两个人现在的关系很尴尬。一方面，神棍把唐默拉进一个未知的游戏，给他带来不明确的危险。这一点上，两个人应该是有了间隙，甚至需要提防对方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游戏结束了，好像真的只是玩一个普通的游戏。唐默身体突然出事，神棍没有弃之不顾。哪怕他做的没能提供什么帮助，唐默也无法不感激。经过这么一茬，两个人的关系拉近了一些。神棍说， 你刚才怎么了？突然心跳那么快。我爸是医生，不要说达到你那个心跳了，正常人心跳数达到250，心脏就无法供血，几分钟内就会死亡。 唐默想了想，决定把事情告知神棍。 你这几天没有心跳加速的情况？ 神棍摇头。 没有。 唐默皱眉，耐心解释。 我从3天前开始突然就心跳加快，之前没有今天这么快，但是也都达到了每分钟300次以上。同时我也很烦躁，烦躁这方面可能是因为黑塔事件。我不是黑塔危险派，但我也不是完全的黑塔乐天派。黑塔出了这么大事，我产生烦躁感也能理解，但是心跳这点我也不明白。 你是不是生了什么病？ 这几天出了黑塔事件，我一直没去医院看过。 神棍想了想， 那你还是早点去看看医生吧。你这种病我从来没听过，心跳300以上还没死，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。 神棍开了个玩笑， 或许 你会被国家征召，让小白鼠好好研究一下。哎，那样你还是别去看医生好了。唐默笑了。咔嗒，寂静的图书馆里突然传来一道开门声。唐默和神棍相视一眼，这是图书馆一楼大门被打开的声音。两个人飞快地奔下楼，那些阻止他们从图书馆三楼离开的力量不知道什么时候全部消失。他们用平生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图书馆高大的红木大门前，钥匙在锁孔里轻轻转动，吱呀一声，大门被推开了一条缝。久违的阳光穿过细小的门缝，照耀在唐默和神棍的脸上。那温暖的感觉不属于游戏里的天使白天，那是真正的太阳。唐默眯上了眼睛，暖洋洋的温度令他全身的毛孔都舒缓下来。 嗯，唐默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 清亮的女声响起。 你这么早就来拿东西了？ 唐默睁开眼。 小赵。 唐默这才想起来，昨天傍晚自己来图书馆是为了拿东西，因为王主任说图书馆将被政府征用。他花了几秒钟时间理清楚思路。你来拿东西了？小赵笑了。 对啊，我爸妈觉得黑塔这东西太古怪了，打算回老家避避风头，我们10点就走，所以我来拿个东西。哎，不是我先问你的吗？你居然来这么早，你手里拿什么呀？火柴？啊，神棍，他怎么也在？ 小赵看到了神棍，神棍紧张地吞了口口水。唐默淡定地解释， 我拿东西的时候碰到了他，聊了几句。 你和他还有话聊啊？ 小赵嘀咕了两句，他抬头说， 那我进来拿点东西，就不和你聊了。 说着，小姑娘抬步准备进门。就在他一只腿即将迈入门内的时候，唐默睁大了双眼，瞳孔颤抖。 赵燕。 赵燕是小赵的名字，他来图书馆半年，很少有人会喊这个名字。唐默突然大声喊了。小赵奇怪地看着唐默。 怎么了？ 唐默嘴唇微张，一个字都说不出口，只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小赵的下身。小赵顺着他的目光低头看去，当他看清楚的时候，忽然小赵跌倒在地，双手并用地往后爬了几步。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我的腿呢？我的腿呢？ 眼泪在一瞬间溢出了眼眶。这只是一个96年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，她嚎啕大哭着，不停地用双手去摸自己的下身，可那里空荡荡的一片，没有任何东西。在唐默的眼中，有一根无形的线正从小赵的大腿根部往他的上身蔓延，这根线途经的地方一切都化为乌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将小赵从这个世界抹去。唐默不知道这根线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当他发现这根线的时候，小赵的小腿已经消失了。小赵自己全然无知，还站在那里和唐默说话，眼泪鼻涕在脸上横流。小赵的腰部已经消失，他爬到了唐默的腿边，用双手抓住唐默的裤脚，痛哭道， 救救我堂哥，救救我，我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，大哥？你救我！ 唐默伸出手握住了小赵的手，可是他刚刚握住2秒，那根线就走到了小赵的双臂，他的手消失了。透明的线走到了小赵的脖子，小赵只剩下了一颗头躺在地上，双眼含泪看着唐默，又恐怖又诡异。 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没谈过恋爱， 嘴巴也消失了。那双被泪水打湿的眼睛一直看着唐默，直到这个人全部消失。一分钟内，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不见了。唐默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然而此时此刻，最令他害怕的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居然也十分冷静。他看着小赵消失的地方，看了足足半分钟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赶紧转头看向身后的神棍。漆黑的图书馆里，神棍的大腿以下的部位也已经消失。他脸色苍白地看着唐默，露出一个害怕又可怜的笑容。唐默，这是不是就是游戏失败的惩罚？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